第41集，初次攀岩下。初次攀岩，安宁如同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秦威航给他亲身示范了一下线路。他看秦威航在这种级别的线路上如履平地，等到自己上的时候才发现没那么轻松。虽然线路是初级的，他也能上去，但是这项运动的费力之处都在看不见的地方，尤其是一些小的手点，只够放上指尖，在那里停留多一秒，身体的负担就直线上升，久了手臂都会抖，真的是没有力量和耐力坚持不了几个回合的运动。秦威航作为教练话并不多，安宁有时候都觉得秦威航是不是走了，因为一点声都听不见。然而一扭头，秦威航就在下面站着，抱着手臂抬头看着他。 挺好。 他是以为我在向他要夸奖吗？ 在秦威航的注视下，安宁先后尝试了多条线路，尝试第三条时，秦威航就没有再为他示范了，他得自己琢磨每一个动作，先踩哪儿，后抓哪儿。秦威航就在旁边看着他比比划划，等了半天，安宁也没有问他什么。 那我上了。 安宁尝试了全新的一面墙，并不知道这面报石墙是秦威航没有动过手脚的。他才攀爬了两步，就感觉到了难度上的分水岭。有些地方还是太想当然了，他伸手准备去抓一处捏点，以为和上一次一样能抓住。等手指碰到捏点处，才发现这次的点太浅太小了。他到底没能抓住，掉了下来。从他在的高度，就算掉在垫子上也是无碍的，但掉落时，秦威航还是在后面拖了他的背一把，让他不至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向后摔倒。秦威航来得这么及时，很明显是预判到他过不去那个点。安宁站直了，不知不觉脸上已经出了一层汗，流汗的感觉和身体被打开的感觉都让人特别酣畅舒服。 我是不是有点笨啊？ 你自己感觉呢？ 就觉得手有点没力气。 我以后会在寝室装一块直立板，你没事可以练一下。 好。 休息一下吧。 才攀了三回，安宁脸颊和脖子上已经是一片粉红色了，可能皮肤白的人都容易这样。安宁有些挫败地在报石垫上盘膝坐下，面朝那面墙。秦威航在这时递来一只运动水壶，看样子应该是秦威航自己的水杯，容量很大。安宁忙搓了搓手上的眉粉，接过来说了声谢谢。杯身是透明的，杯子中央还有活性炭过滤芯。他跟着秦威航稀里糊涂就过来了，水都忘了拿。打开水壶的盖口，拧开杯口，安宁仰起头，没有直接就着杯口喝，而是隔了点距离倒进嘴里。 虽然你手指力量不够，但柔韧性很好，比我好。我一开始柔韧性真的不好，因为我骨架比较大。 啊，于老板也是这么说的，你骨架大，身量高，重心也高，其实不适合攀岩，所以你现在能这么厉害，是真的了不起。 嗯。你是不是很爱夸人啊？ 安宁习惯性的想推眼镜，发现眼镜卡得很紧，都推不动。难怪呢，今天的秦威航显得格外的帅，因为视野清晰呀。 你那个家教的学生，你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夸？很会啊。 他其实挺聪明的，就是不肯好好学。 你该不会是在教育我吧？ 没有没有，我没那个意思，真的。 秦威航抿住嘴，抿住了一个险些露出来的笑。他拿起安宁放在他们之间的水壶，打开，仰头喝了一口。安宁看着秦威航喝水时喉结滚动的画面，默默移开了视线。九点时，攀岩馆开门了，零零星星的来了几个熟客。由于是工作日，人不多，整个场馆还是略显冷清。 安宁从抱石墙上下来，这次落地竟然没有向后倒，而是双脚站住了。他落地后睁大眼，不敢置信地看向秦维航，还指了指自己脚下，激动到失语。秦维航心说，我好想笑啊，麻烦不要这样逗我了好吗？有一位攀岩者在攀爬那面15米高的人造岩壁，安宁观摩着。 我什么时候能上那个呀？ 你是第一个头一天就问我这个问题的人。 安宁顿觉十分惭愧，一定是刚才那个落地让自己得意忘形了。秦维航往人造岩壁的方向望了一眼， 你要是想上那个，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上，大不了我累一点。 不了不了，我就是问问进度。 不用客气。 安宁就自个儿走了回去，很眷恋地拍了拍抱石墙。 我还是老老实实先抱他吧。 秦维航用力抿了抿嘴唇，他分明感觉自己那么想笑，那么抑制不住微笑的冲动，因为这样的一个人真的很可爱。安宁第一次从墙上摔下来时还挺紧张，第二次摔下来就没有那么心跳加速了。秦维航也没有再帮他，只是蹲在一旁看着他。他又一次没抓稳掉落下来，身体向后躺在抱石垫上，太累了，就干脆躺着不起来了。从他躺着的角度侧头看单膝蹲在抱石垫那头的秦维航， 他好像一只无声无息地盯着我的豹子。 还好吗？ 没事，偶尔这么摔一下很舒服的。 安宁闻声转头看去，秦维航站起来朝他走过来，他每走一步，安宁都能感到抱石垫在他后背的起伏，一下又一下。秦维航走到他的身边，单膝跪下来低头看着他，手在他腰上冷不防地拍了一下。 到点了，你该去上马哲了。 我这是怎么了？跟个小姑娘似的。 秦维航已经起身了，但他被秦维航拍过的侧腰还是火辣辣的，可能因为他腰上一直有些敏感吧。秦维航说的没错，只一个上午，安宁就已经浑身酸痛，有磕碰出来的痛，也有拉扯出来的酸。临走前他把登山服换下来。 哎呀，这个 送你吧，反正我也不能穿了。 安宁知道这套衣服肯定也不便宜，虽然不认识牌子，但是穿上后身体流汗时都没有那种黏糊的感觉，反而很凉爽舒适。他想起钱飞的话，点点头收下了。 谢谢啊。 背上背包离开攀岩馆时，他经过了坐在抱石垫上休息的秦维航。秦维航从包里拿出白色的头戴耳机，正要挂上，趁他还没开始听音乐前，安宁停下来。 你真的不去上马哲课啊？ 你放过我吧。 好不容易自己站在秦维航面前，而秦维航坐着，他可以轻松地俯视秦维航。虽然秦维航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帅哥，但这个角度下却分外英俊，这是秦维航的致命角度。安宁觉得面对这样的帅哥的眼神，应该谁都拒绝不了吧，于是心安理得的死心了。走了几步他又回头。 这衣服真的是你以前穿过的吗？还是有点担心秦维航买了一套全新的给我。 是我穿过的。 明明问题是自己问的，秦维航只是很正常地回答了他的问题，安宁却不知怎么被秦维航说的格外清晰的四个字搞得有点心悸。坐地铁回学校的路上，他拉开背包，这套运动服是深蓝搭配黑色的设计，他脑子里情不自禁地想象起15岁的秦维航穿着它时的样子，他好像稍微的有一点走进了秦维航的世界。